团的讯息等待中，您有语音集团的讯息等待中，您有语音集团的讯息等待中，您有语音集团的讯息等待中。